放死他们去。 科学放生，共同建设生态文明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。 三月踏青北海边，春到春阴柳如烟，欢迎你唱惊喜，做梦一下出仙片。红杏枝头春意闹，梨花细雨连阴天，垭口雾里眨沙眼，轿子上的绿衣签，长亭外古道边，芳草碧连天，歌唱春风得意时，为你广播伴耳边。 87.6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。话说天下， 天下人的天下，江湖人的江湖。话说天下，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。四海一统，三国六朝，和和分分的南北，起起落落的人生。话说天下，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。盖棺百年后重说忠奸善恶，笔墨玄机里再探是非曲直。谈笑间闲说历史，不用替古人担忧，这里是话说天下。这里是话说天下。昨天咱们说到，这刘永凭借着自身才华在社会上是名声显赫，可是才华并不代表你就能有一番作为。刘永想要入朝为官，可惜参加科举两回全都是名落孙山，这对才子可是一个不小的打击呀。刘永怀才不遇，整天在青楼里靠着歌妓的支持过日子。这一年又赶上科举考试了，刘永这回又能否如愿以偿呢？满腹才情报国无门，皇帝先他作诗无病呻吟，穷困潦倒客死青楼，一群妓女为他祭奠亡灵，只言道：不愿穿绫罗，愿依柳七歌；不愿得黄金，愿中柳七星；不愿神仙见，愿食柳七面。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青楼词人刘永，下集。这回考试结果一出来，您别说，这刘永还真考上了，列入了进士名单。可是在最后关头又被人给刷下来了。这人是谁呀？不是别人，当今圣上宋仁宗。这宋仁宗预览学生考卷的时候，看见刘永的大名了，那些陈年旧账也都想起来了。想当年你刘永没考中，自己写词发牢骚，说只要有才一样会被社会承认，这些虚名没用，还不如换酒喝呢。当初这首词可是人人会唱啊，搞得你好像是怀才不遇，朝廷不会用人似的。时隔3年，你刘永怎么不去继续写词啊？来考试作甚呢？宋仁宗在刘永的试卷上拿起笔来刷刷刷批了4个字：且去填词。这4个字儿，一下就断送了刘永30年的功名，相当于给他判了一死刑啊。刘永就是再心比天高，也不得不认命了。看见皇上的亲笔批示，刘永仿佛是一盆凉水浇在头上啊，整个一透心凉。让我去写春花秋月，让我接着无病呻吟，那我的报国大志怎么实现呢？ 再度的失败。不知道刘勇有没有后悔当初的鲁莽，我们只知道刘勇的这次不幸却是宋词和中国文学史上的大幸。从此刘勇自称是奉旨填词柳三变，开始日夜畅游于歌妓酒馆之间，更加醉心于词创作。官场上的不幸反倒成全了才子词人刘勇，让他的艺术天赋充分的发挥。在民间，刘勇获得天下芳心，很多人争着求着请他填词，只可惜这么大的才子却偏偏不招皇上喜欢，这往后的日子刘勇又是怎么过的呢？说到刘勇一生最大的成就，那就是宋词了。这宋词是诗歌的一种，因为是搭配着音乐唱歌的歌词，所以又有了曲子词、乐府、乐章这些名字。词最早起源于民间，早先这词的风格非常艳丽浮华，追求华丽的词藻，经常描写一些吃喝玩乐、莺莺燕燕之类的，在市井酒肆之间大肆流行，是一种不入流的艺术。刘勇生活的那个年代就认为词是粗俗的艺术，登不得大雅之堂，所以宋仁宗才会看不上刘勇，认为他整天无病呻吟，唧唧歪歪的。实际上这个时期整个作词的这些大家们已经开始变革了，这里边第一位勇于改革的就是名落孙山的刘勇。北宋前期的词作家声名显赫的有三位，晏殊、欧阳修、刘勇。这三位比起来，刘勇比那二位都大，他比这晏殊大四岁，比欧阳修大了20岁。而后两位都是高官，走的路线跟刘勇也不一样。刘勇是一个失意落魄的文人，他更有机会接触社会的下层。在刘勇的词里边，除了男女恋情，这里边还能看到当时都市生活的另一个侧面，看到老百姓的生活和情感。而且刘勇还创作了大量的慢词，在他之前慢词加起来一共才有10几首，而刘勇一个人就写了100多首。您比方说最著名的《雨霖铃》，读这首词啊，就像看一个独幕剧，故事里边有人物，人物还有情感，这情感呢又带动故事情节。这种写法对后世的文坛影响很大，甚至清代的大烟袋纪晓岚，他在编纂《四库全书总目录提要》的时候，对刘勇的词也是倍加推崇，说学诗要学杜甫的诗，学词就要学刘勇的词。纪晓岚把刘勇和杜甫相提并论，可见刘勇在宋词当中的地位了。皇上不要刘勇，那些歌妓乐坊可是争着抢着要他。当时那些乐坊的工人和歌妓一得到新的曲调，第一个反应就是请刘勇来填词，然后再传唱出去。刘勇在写这些新词的时候啊，也会跟乐工歌妓们一块研究，好多的新词都是他们合作的结果，有很多歌妓甚至因为演唱刘勇的词而一炮走红。刘勇就这样在烟花女子当中，在青楼里安顿下来，这一待就是10几年。自古以来，有很多文人都在青楼里混迹过，也为青楼女子写过诗词歌赋。为什么刘勇的词最受欢迎呢？他和别人有什么区别呢？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《话说天下》。 在古代，那些迂腐的文人，平常来泡青楼的也不在少数。他们大多数都是闻香下马，摸黑上床，甭管当时说话多么动听，只要出了妓院大门，他们就自动得了一种失忆症，把里边那些女人忘得一干二净。要是在别的地方碰上了，不打招呼，不出言讽刺，都是客气的。对他们来说，青楼就是一个娱乐场所，里边住的妓女都是下贱之人，甚至连人都不能算，只是一个东西，一个物品。好多古典戏曲里边都有这样的场景，落魄文人无功无名的流落到了妓院里，幸亏靠着妓女的资助才得以金榜题名。然而等到他们功成名就的时候，那些捐助他们的妓女却被抛在一边了，他们甚至都不愿意承认认识这些烟花女子。虽说这些都是戏剧家编出来的，是艺术作品，但是有句话说得好，艺术源于生活。这些事情可能没有被史书记载，但是看看那些古典小说，我们依然可以看出这种悲剧在古代是屡见不鲜的。秦楼楚馆舞女歌妓，这在古代是一个很敏感的话题。达官显贵正人君子们凭着权势在秦楼楚馆中纸醉金迷，在舞女歌妓的陪伴下醉生梦死。可是转过身来回到殿堂之上，穿上官袍，戴上乌纱，他们又以传统道德守护者的身份污蔑谩骂那些陪他们的歌妓，好像这样就显得他们多么的文明高尚，多么正人君子。那些文人墨客有几个真心愿意为歌妓写词的呀，更别提为他们抛弃功名了。可是刘永不一样，他对歌妓抱着最真挚的同情心，他放下了自己骄傲的身段，以心换心，和歌妓舞女做朋友。刘永活的是真性情，他的词大多数都是为妓女写的，他用词来歌颂他们，把他们比作梅花芙蓉海棠，他把对歌妓的爱看得堂堂正正，坦坦荡荡，字里行间流露出的真性情直指那些所谓正人君子的痛处。所以刘永一生不被主流所接受，皇上不喜欢他，朝臣压制他，知识分子排挤他，即便他词中流露出的情感如金似玉，也依然为礼教所不容。其实凭借着刘永的智慧和才华，他完全可以为自己去争取权势和名利，只要他从青楼里走出来。可是犯傻的刘永就是不开窍，偏偏背离权势而亲近下层的这些歌妓。刘永对歌妓的爱换来了他们的真情和崇拜，在歌妓心中能见上刘永一面，能被他叫上一声，能让他为自己添词一首，即便是马上去死，那也心甘情愿。不愿君王招，愿得柳七教，不愿千黄金，愿得柳七心，不愿神仙见，愿识柳七面。皇帝、神仙、金钱，所有这些都不敌一个填词的刘永。也可能是老天爷可怜他，在刘永47岁这一年，终于让他考中了进士。考中是考中了，宋仁宗还是不放心把国家大事交到一个风流才子手里，只是把他派到江浙一带做了一个小小的县宰。刘永临行之前拉着谢玉英的手是依依不舍，玉英啊，这些年多亏了你和姐妹们的照顾，我才能有今天，我这一走最短也是3年，你可不要变心呐。谢玉英也是泪流满面，六公子，我不会再接其他客人，一定会等着您回来。刘永和谢玉英两个人一番生离死别，真应了刘永的那句诗，执手相看泪眼， 竟无语凝噎。刘勇在任三年，又结识了很多江浙名妓，但始终没有忘了谢玉英。三年之后，刘勇再次回到京城，这一回来，刘勇一改从前的作风，开始各处求告，希望能够晋升官职，他能够如愿以偿。任满回京之后，刘勇到江州跟谢玉英相会，不成想玉英又开始接待新客人了，陪人喝酒去了。刘勇十分惆怅，在花墙上赋词一首，回顾了三年前恩爱的光景。谢玉英回来之后，看到刘勇的词，心里惭愧不已，他卖掉家产赶往京城寻找刘勇。几经周折，最后谢玉英在京城名妓陈诗诗家里找到了刘勇。久别重逢，种种情怀难以诉说，两个人再修前好，谢玉英就在陈诗诗家的东院住下，跟刘勇过着夫妻一般的生活。在江浙的三年，刘勇明白了一些为人处事的道理，他也不再像以前那么清高了。宋仁宗看刘勇学乖了，又懂了一些为官之道，就把他封为了屯田员外郎，算是给他升了一官。刚刚尝到甜头的刘勇并不甘心，他还想继续往上爬。这次刘勇逮到了一个机会，这一年天上出现了老人星，所有的星象师都汇集京城观测星象的变化。经过星象师们的一番勘测，大家一致认为这是大吉大利的兆头。刘勇一看，这么大的盛世怎么能落下我呢？他立刻拿起笔来写了一首贺词，名字就叫《醉蓬莱》。写完之后，刘勇信心十足地把这首词就献给了宋仁宗。他满怀希望地在家里等着皇帝给他加官进爵，没想到等来的却是一个更坏的消息。话说宋仁宗拿着刘勇写的这篇《醉蓬莱》一看，前边一段还非常得体，可是看到后边这几句，宋仁宗当时就给气了个半死。其实后边这段啊，写的都是好话，什么南极星中有老人成瑞，什么凤辇何处，什么太液波帆，都是些称赞盛世的吉利话。那为什么宋仁宗看了以后会龙颜大怒呢？原来刘勇是犯了写文章的一大忌，那就是抄袭。他抄的还不是别人的，而是抄了宋仁宗的文章。像前边说的这些词句，都跟宋仁宗写给他父亲宋真宗的挽词极为相似。刘勇这么写，估计是故意效仿，想要讨好宋仁宗。可是宋仁宗这边呢，自己的诗词被别人给抄了，他能不生气吗？这放到谁身上谁都不高兴啊，又何况是堂堂的一国之君呢？刘勇这回的马屁可是拍到马蹄子上了。宋仁宗一道圣旨，免去刘勇一切官职，还送给他一句话：任作白衣卿相，风前月下填词。意思是啊，你也别当官了，朕封你为白衣卿相，还是到你的花前月下写词去吧。就这样，刘勇追求了一辈子的做官梦终于是完全破灭了。从此刘勇又回到了青楼之中，继续做他的风流梦去了。刘勇一辈子都没有娶老婆，之前遇到的那位谢玉英，两个人再续前缘之后，做了几年露水夫妻。贫病交加的刘勇最后死在了青楼里。刘勇无家无业无亲无故，没有人为他办理丧事，最后还是那些和他好过的妓女们一起凑了些银子把他安葬了。 刘勇死后，谢玉英也是悲痛万分，主动带领妓女们给他披麻戴孝。出殡的那一天，很多妓女都穿着丧服给刘勇送行，街上那是哭声一片。谢玉英悲伤过度，两个月之后也死了。妓女们知道她和刘勇感情最深，就把她葬在了刘勇的旁边，让他们死后做一个伴儿。从这以后，每年的清明节，妓女们都会到刘勇的墓地前祭扫一番，然后再一起去踏青。这个习俗后来被称为吊柳会，一直延续了几百年。如果刘勇可以看到这一幕，也许会感到一丝欣慰，毕竟他还是有很多知己的。他的诗词无论是在当时还是现在，都得到了很多人的喜爱。有人评价说，刘勇不仅是个风流才子，还是个屡试不中的补习生，常喝常醉的酒鬼，出没秦楼楚馆的浪子，仕途坎坷的小官，奉旨填词的专业词人，浪迹江湖的游客，自命不凡的白衣卿相，歌楼妓女的铁哥，放荡不羁的花花公子，市井街头的自由撰稿人，惹怒皇上的笨蛋，不修边幅的小丑，敢爱敢恨的汉子，无事无妻的光棍，创新发展宋词的巨匠，粗粗一数，十几种身份都加在刘勇一个人身上，他这一辈子的坎坷、辛酸、幸福全展现出来了。这正是乐游原上寄如云，尽上风流柳七坟，可笑纷纷尽身背，怜才不及众红圈。天下之大，无奇不有，阿龙和您话说天下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我是阿龙，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 古代的、现代的、中国的、外国的奸臣、皇后、特务、太监，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，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。北京文艺广播，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您。哎，一天一个故事，您可别错过了。 长的旅途，一路跟着晚霞，再没有停下，用着温暖星光，也吻过夜里的花，一路肆意流浪，还记得故乡吗？任生命穿梭时间的角落，他静静看着人们爱过和恨过，随时间漂泊，随他忘了，我记得他离开，他的回忆重复的活着。走上最长的旅途，